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37集。男人， 对不对？你就是口是心非。 左千秋笑着点了点萧方旭，萧方旭端着茶碗， 但是我不能夸他。你没有少夸季明，他们兄弟俩不一样。 萧方旭侧过脸来， 季明像他娘，有了弟弟以后，经常听人说的都是阿野如何像父亲，仿佛他早生了几年，就是在抢占阿野的位置。因此对于季明，我要时常夸奖。阿野像我，还是家中幼子，上面有季明护着，野得很，他想玩什么都敢玩。14岁以前自己驯马，差点摔断脖子，等伤一好，偷着也要跑去继续训。他14岁那场仗打得漂亮，回到大境谁不夸他。他那会儿想要什么东西不许别人给，一定要自己拿，不吃不喝也要弄到手。他这种性格缺的不是夸奖，而是骂。 当爹是门学问，我不及你。 左千秋的发妻早亡，天妃却一战以后，他浪迹大周，不再续弦，自然也没有儿女。此刻他坐下来， 不过边杀近些年人才辈出，阿木儿也有个好儿子，哈森不骄不躁，下手果断直接。 阿木儿的眼光好啊。 萧方旭抿了口热茶， 哈森最难得的是打法不拘一格，性格却相当稳重。 要是把季明调回这里，多少能克住他。 不错。 萧方旭稍稍挪动了下脚。 赵辉跟着季明，把季明的打法学得最像。但是哈森原先在跟启东打仗，遇见的是与季明同种类型的七竹音，他已经习惯了那种节奏。所以你看赵辉，虽然能够遏制住哈森的猛攻，却也同时被哈森牢牢定在了北军路。 左千秋笑起来， 可是哈森对上阿野就是针尖对麦芒，即便兵力相等，我也以为两败俱伤的可能性更大。 说两败俱伤是抬举他，现在的他根本不是哈森的对手。哈森上战场的时间比季明还要早，经验是远比天赋更加可怖的东西，阿野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 萧方旭站了起来，指尖翻转着匕首，盯着对面的草边吧。 狼崽打不赢啊。 左千秋负起手，悠然地说， 自重将军是个好职位，一旦吃透了，就能对离北大小兵线各营强弱，甚至是主将性格都了如指掌。 萧方旭用力掷出匕首，定在了靶心。他转头对左千秋得意地笑起来， 我要送给阿木尔一件礼物，让他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 萧迟也回来时天都要亮了，他下马，陈阳就上前呈递帕子。他擦着脖梗上的汗，看萧方旭站在不远处，示意他过去。他不大乐意，想当没看见。萧方旭就单臂挂了萧迟野的后颈，让萧迟野被迫俯下身，接着用另一只手使劲揉着萧迟野的发顶，把他头发揉得乱七八糟。 我的鹰呢？ 萧迟野好不容易绕出来，揉着脖梗， 你别喂他生肉。 你的鹰你问我干什么？ 萧方旭走几步，看他还不高兴，转身做事要踹他。萧迟野连忙跳开， 我问一下。 萧方旭没理他，摸了几下浪淘血清。 家里边去年新下了匹马，有一匹跟它的颜色相反，白里沾黑，漂亮得很。 哦，想送给我是不是？ 萧迟野听出意思。萧方旭瞟他一眼， 给你？那是你嫂子要留给你媳妇的。 萧迟野看了眼背后的红眼山，没吭声。 那匹夫不错啊。 萧方旭踩着木栏杆坐了上去， 看萧迟也回头，就跟着斜过身，瞄着萧迟也的神情。 哪儿打的？不是启东的样式。 那当然不错啊。 萧迟也转回头，讲什么隐秘般的说：“ 那是我的护身符。” 嗯。 萧方旭敷衍的嗯，紧跟着问：“ 哪里的人？不会被你弄到边伯营去了吧？那儿都是臭男人。”他多大了？ 臭男人。 萧方旭没懂。萧迟也退了几步。萧方旭眯起眼：“ 你不会把花家的女儿带回来了吧？” 萧迟也继续往后退着，看他爹一脸茫然，不知道为什么笑出了声，顺手把狼里刀给卸了，抛到一边。萧方旭察觉到不对劲：“ 萧迟也，你老实交代。” 萧迟也忽然大声说：“ 臭男人！” 哈！ 萧方旭疑心听错了，甚至侧过了耳朵：“ 我给你找了个男人回来。” 阳光洒在萧迟也的脸上，驱散了昨日的阴云。这小子坏死了，挑衅一般的喊：“ 全大洲最好看的男人，就是我媳妇儿！” 说罢，根本不等萧方旭反应，掉过头撒腿就跑。萧方旭进了半晌。陈阳轻轻地咽着唾沫，就看萧方旭陡然跳了起来，下地时险些被自己绊倒。陈阳连忙说：“ 我也……” 萧迟也！ 萧方旭一声震天吼，撑着地起来就追，跑一半追不上，气急了就捡马粪砸他，骂道：“ 你给老子滚回来，说清楚！” 萧迟也不仅挨了骂，还挨了揍，但这事儿他早就在心里盘算了，没想跟家里隐瞒。他站军帐里接受降职处罚，主将们出去前偷瞄萧方旭，发现王爷更生气了。左千秋把那壁赋翻来覆去的看了，对萧方旭微微竖起了拇指：“ 我可什么也看不出来。” 萧方旭背着身立在另一头：“ 他用什么壁赋我不知道吗？撑死了就是属狗皮，仗着自己皮糙肉厚，根本不会在这上面费功夫。” 左千秋也犯了难，他看向萧迟也，犹豫地说：“ 你在去都的时候怎么不跟家里提？现在和师父讲一讲，让我们对他，有点准备。”“ 准备个屁！他早就算好了，就等着我上钩呢。” 萧方旭回首，萧迟也背着手挨骂：“ 迟早要见，该办的都得办，我今年还要带他回家见娘。”“ 你安排的好妥当啊。” 萧方旭嘲讽道。“ 干脆我把你叫爹吧。” 萧迟也没敢接这话。“ 哪儿的人？” 左千秋把壁赋割下：“ 去都的吗？” 萧迟也老实地说：“ 中国人。” 左千秋就对萧方旭说：“ 那还行，离得近。” 他接着问：“ 多大了？”“ 二十有一，挺小的。” 左千秋莫名觉得这条件熟悉啊，但他一时间没想过去，只说：“ 壁赋打得不错，是做这门生意的吗？”“ 不是。” 萧方雪冷笑：“ 你敢把刚才在外面的话给你师父讲一遍吗？” 萧迟也微咳一声：“ 我降你的职，你就捅我心窝子。” 萧迟也听这话耳熟，他不上当：“ 我没有，我不敢。” 左千秋还想着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，便问：“ 那叫什么名字？是咱们熟悉的姓氏吗？”“ 熟悉。” 萧迟也顿了片刻：“ 叫沈泽川。” 数日以后，空令与于小在到了落霞关，四周想和落霞关谈长久合作，双方在书信里洽谈的差不多了，这次就是想要直接通过，在八月底前到达怀州。八月才到，樊州元守备军指挥使就竖起反了，要自立为王，甚至先出兵抢占了登州，想要借此威胁磁州，并且发文要求磁州把卖给茶州的粮食转调给他们，号称是借粮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